快要淹没你清楚的脸，少少的几个短暂的镜头，我努力把它记得很久。如果我忘记要到 王姐在家呀、啊，

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有时候在大家眼里面不可思议的组合也可以出现很多的亮点，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分享到张宇和小 S 的合作，这首歌叫做《傻瓜与野丫头》。 将我对爱的记忆，邻居的眼神充满神秘，从此我像个诗人，早也想晚也想，总带着思索表情。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，为一个野蛮女友费心，弄不懂究竟我该放弃她，教训她，争取她，我从此让爱升华。我相信这是种道德，爱就是要让她自由，她要我我就不能走，我就得坚守放手，如果她不要我，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，为一个野蛮女友费心，弄不懂究竟我该放弃她，教训她，争取她，我从此让爱升华。 她怎么可以把我忘记，虽然我选择离她而去，可是我像个病人，痛也痛，心也痛，烦躁的不知所，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，为一个傻瓜绽放美丽，爱情没那么容易，折磨他，考验他，勾引他，他必须为我伟大。我相信这是种道德，爱就是要只为我活，我要他，他就走不得，他就只能的放手，我赶他走。像个诗人，早也想，晚也想，总带着思索表情。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，为一个傻瓜是有费尽心机。爱情是个怪东西，刺激我，折磨我，修理我，我还是想着他，想着他，想着。 在张震岳的很多很多作品当中都透露出了他的生活形态，早期的作品当中你可以听到他的生活就是每天喝酒把妹，而现在跟很多的八零后一样，他也不去夜店了，而是希望可以健康和安静的生活，所以后来很多作品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找到自己生活的重心，把生活变成一件很有意义的事，而不是很无聊的喝酒泡吧来度过夜晚。 总有些惊奇的机遇，比方说当我遇见你，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我梦里，

眼泪不争气的涌出了眼睛，所有心情泛滥了我的思绪，回忆拎不清，越想越揪心，原来太用气就无所谓忘记，当全世界都以为我会就此放弃，以为我从此不再与你联系，而每次陷入辗转难眠之际，脑海里总会有你的身影，当全世界都以为我会笑对分离，以为我已经洒脱依旧活力，又有谁更深夜里哭得歇斯底里，全世界都以为我会选择远离，将所有关于你的全部屏蔽，对不起我还是不能够忘记，不能将你抽离我的生命，当全世界都以为我会彻底忘记，以为我不再难受不再沉迷，又有谁懂所有记忆，越想忘记越更清晰，交集。 北京时间